短语结构， 嗯， 就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一个缓慢的过程， 嗯，对，你看他并没有强调走与没有走，他是强调你要做吧，做了之后会达到个什么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去改革了。 他强调的是你这个断，中间断的这个过程， 对，没错没错， 不强调结果，强调的是过程，思维的过程，mental process。 这个 mental 在咱们的考试当中经常出现，还有我们说的那个 mind 啊，都表示这个思维这样的意思。 戒毒对他来说是个漫长痛苦的过程。 哎，这个戒毒怎么说啊？ coming off the drug。 coming off 啊，很简单，就是离开嘛哈。coming off the drug， 远离，离开那个毒品， 脱离。Was a long and painful process for him。 哎，是一个非常痛苦艰辛长久的过程。 所以您看 process 前面可以加上任何的形容词，来形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一个困难的过程， a difficult process， 一个缓慢的过程，a slow process， 对， 一个艰难的过程，a long and painful process。 对，总之呢它就是一个过程性的， 就是一个过程， 一个过程。 对了， 这个 process 呢不仅仅可以做名词，还可以做 动词。 咱们快看看， 做动词的时候就是表示一种加工和处理，大家看着加工处理是不是也是过程中的呀？ 哎，对，没错没错， 是吧？ 对，通过是一个过程，然后就变成什么样子了嘛。 所以它的读音也是 process。 我们买的大部分的食品都用某种方法加工过。Most of the food we buyis processed in some way。 这个里面大家看啊， is processed， 哎，就是被加工了，是不是？ be processed。 对，所以后面说 in some way 啊，大家注意哈，这里的 in some， 这个 some 后面接的是 way， 它是个单数，所以它不是一些这样的意思。这个 some 表示的是某种某些， 哎，对对，某些，它不是许多，它是有些。 对，所以它是一个很抽象的啊这样一个表达，所以它的后面不用接复数，这一点大家要记住了。be processed in some way，就是以某种的方式进行被加工。 对的，他就强调这个过程当中啊，给你做一些做一些内容， 对， 做一些改变呢，做一些保存呢，做一些处理呀。 如果大家去这个荷兰的话，你发现哎呦喂，那的奶酪特别多，是吧？各种各样的加工好的奶酪。 加工好的就是说它不是 raw material， 它不是天然的，它是后天经过人工处理的。所以我们把它叫做processed cheese。 processed cheese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加工好的奶酪，是吧？ 对， 还有我们说那种什么半成品，就是咱们回去以后一加热就能吃了， 这些也是， 也是这个词 processed。 processed food， processed meat， 都是这样。 对，你比如说这个加工好的面条processed noodle， 就这么说，特简单， 就这么说。对，同时第二层意思呢，他还强调就是说，如果你要审阅啊、审核啊、处理啊一些文件或者是请求，是 deal officially with a document request and etc. 就是说的是相对比较官方一些的啊，用一些东西把它处理好。 比如说审核你的申请，你说审核申请需要一周时间。 这个那天韩老师的节目里也讲过哈，一般情况下为了表达他的正式的这种语态，我们用被动的形式。就你的申请被怎么怎么样了。 It will take a week for your application to be processed。 你看这个里面他说用了一个礼拜，这个咱们以前初中学过的，对吧？ It will take a week for your application。 后面接的是，因为为什么是 to be 这个形式呢？是用一个礼拜即将被把它处理好。 其实 process 大多数都是被处理。 对， 因为它那过程吧，它就是一个被动的加工的过程。 对， 是不是？ 对， 所以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什么什么 be processed， is processed， 然后做形容词的时候呢都是 processed 什么什么东西， processed 什么什么东西。 那如果我们非得用主语是人的话呢，大家要注意我们用一些什么 have something done， keep something done 这样的结构。 好，这个单词 process 也是往前走，但是它强调的是这个处理的过程。 对，没错， 就是加工处理等等，然后就是什么事情的过程。 对，没错。刚才呢咱们学了俩词儿吧，这半小时学俩词儿啊，第一个是 proceed， 第二是 process。 咱们来看下面一个单词， 学习起来就是时间快。叫 prohibit， 叫 prohibit。 这个词儿啊，咱们先来看看它的中文吧，表示的是阻止和禁止。 所以这个词的词根我们就没见过啦。 因为这个里面有个 HIBIT， 这个词根呢大家还真是比较陌生，因为它比较少。 但是我们认识一个词儿叫习惯，叫 habit。 对，叫 habit。 是不是 habit 是我们的日常习惯。 它只不过变为一个小字母，是不是？ 还是 habit。看来是有关联喽。 对，所谓的什么叫习惯呀，就是你经常用的经常做的，哎，就变成习惯。 经常天天。 经常就是天天嘛。啊，无时不刻是不是？有什么梗吗？ 天天 啊，天天 是天天都有的习惯，尤其是好习惯、不好的习惯，天天伴随着你的 啊，挺好，学习嘛是吧？听 PK 台哈， 哎，对对对、 那我们再来看啊，这个 HIBIT 呢，咱们就可以往那儿去想。总之呢，它就表示的是拥有什么、拿着什么这样的感觉， 拿着， 哎，拿着 不放， 没错， 天天都有保持着这习惯，持。 对，就这感觉。 就是持，保持的持，持有、拥有、拿着，就是叫 habit。 那您看这词儿多逗啊！你呀、别拿了，我提前就给你拿走。 哎呦，提前拿走了，不让你拿了。 对啊，那不就是不让你拥有这个，阻止你获得这个东西吗？ 意思清清楚楚。我拿走了，你还能拿吗？你拿不到了。 哎，对，所以说这个最狠的呢，就是提前把别人的东西拿走。最狠的就是先让他获得，再把他拿走。 福华，你不要这么直白。福华，叫我们点，叫我们点好， 叫点好啊！ 叫叫福华，叫点好， 学会保护自己嘛！ 好，那行，那提前拿走了， 提前拿走了啊！那就是不让你获得嘛，就咱刚才说的阻止，是不是？ 禁止， 禁止，对。 尤其是啊，同学们，尤其是法令禁止的。To stop something from being done or used.Especially by law. 哎，大家看，一定是不能做这事情，或者是特别的法律不让你做禁止的事情，就是这个 prohibit。 禁止售酒的法令。A law prohibiting the sale of alcohol. 此处的 prohibiting 啊，它是一个现代分词做后置定语，修饰前面的这个 law， 对吧？所以就是一个禁止贩卖酒的法律。其实大家如果要是在这个地铁里什么的，说什么各种的什么什么易燃物什么什么物等等啊，禁止拿上这个地铁，都是一个词 prohibited。 我们在公共场所呀，可以睁大眼睛多多观察、留心这些英语的标识。 没错， 你可以看看哪些写的对，或者是哪些写的不对。 或者您看在那个机场，什么打火机之外的，都严格的禁止拿到什么飞机上去，也是这个词 prohibited。 尤其咱们出国旅行，现在也很方便了。那多看看那些英文国家，那街头巷尾那些标识都写的什么？ 人怎么写？ 其实也是生活中的学习， 可不是吗？ 我们说这个政策呢，禁止在校内吸烟。The policy prohibits 啊，一个主语和谓语了。 那后面接的宾语是什么呢？ 什么呢 ？Prohibits doing something。Prohibits smoking on school grounds。 此处啊，大家注意这个 school grounds 啊，不要把它理解成就是什么学校的地，是吧？学校的地嘛，就是学校那一片地，那就是我们说的校园里面。 哦，它还不仅仅是指学校的操场。 对，没错，操场我们可以说 playground， 对吧？ 哎、school grounds 加上复数了，就是说学校里所有的地。就是你们校内。 对，我们不妨可以把 school grounds 给它改成就是 campus。 也行， 对，它介词是一样的，都是 on campus 或者是 on school grounds。 人家那 campus 指的就是校区了， 对，没错， 没问题、 那朋友们再看前面啊 ，the policy 主语谓语 prohibits， 您看后面是不是直接挂 doing 结构啊？ 没错，所以它、你想禁止啊，我们说那些什么 prevent， prohibit， forbid， 好像都有接 doing something， 对， 是不是啊？ 那么我们再强调一下 ，prohibit 后面接。doing 的时候是不允许挂 somebody 的，就直接是 doing something。 但如果要是你想、让某人阻止他怎么怎么样，他不能够挂双宾语，所以必须得挂介词了， 那就是 prohibit somebody from doing something。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就这意思， 阻止某人不让他做某事儿。 咱们来看个例句哈，说昂贵的装备让许多人对这项运动望而却步。 The high cost of equipmentprohibits many people from taking up the sport。 那您看到这里的昂贵的装备啊，就是 the high cost of equipment， 然后谓语是 prohibits 没有问题，后面是不是人呢？ 嗯， 你看第一宾语啊，就它只有一个宾语啊 ，many people， 但后面不能直接挂 taken up this sport， 一定用的是prohibits many people。对， 一样的结构， 是 的意思。 嗯，所以啊，咱学这个语言呢，有的时候啊，它是相通的。您用您熟悉的结构去替换这些新的知识，就把它学好了。 对，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单词，这个大家最熟悉了。 叫做 promise， 我发誓，我保证，我承诺。promise， 嗯 ，promise， 关键是来学一学，为啥它叫承诺呢？ 您看呀、啊，这里的 miss， 咱们上节课也学过，另外一个词根是 miss， 表示的是送 出去。 对， 这还不能，这不能忘，这个月刚学的， 是不是刚学的呀 ？Permission 还记得吗？ 对 ，permission 啊， 全都给你， 全都送出去，就是允许许可，对不对？ 对，没错没错。那我们再回头看这个词，叫做 promise。哎，您会发现，怎么送呢？提前我就给你送好了，就不用您催我，我提前给您搁那儿，您放心吧、啊。 今年过节不收礼呀？ 啊，收礼就收麦克斯啊，是吧？ 哎呦，一套套的呀，妈、三日不见，几日不见，当刮三下眼睛再看你啊？ 您多看几眼啊？ 当刮目相看呐、 跟咱 PK 台的同学就毫无保留。是吧，原形毕露， 坦诚相见。 哎，对对对。那回头我们再来看这个词啊，提前给您就放好了，您别催了，那就是我给您一个承诺，您放心吧， 说得通。 嗯， 做事之前就送出去的话，我就把话放这儿了， 放这儿了， 就放这儿了，这儿、 哦， 那个话筒了，就放这儿 了。不了，就这样吧， 就放这儿了 啊，放这儿啊。 对，提前已经放这儿了， 对， 放出去的话了， 嗯， 允诺。 对，刚才已经跟您说了啊，我想要什么，这话我提前给您说好了。 哦、 oh, ， right， sure， 别装傻、啊。 No problem。 哎，你英文可好啊？继续说，你说 yes。 No problem。 说 yes。 No problem。I promise。看这例句是怎么说的？I see what I can do, but I cannot promise anything。 啊？ 我 说过，但是我保证不了，是吗？ 我看看吧。 哦，看哦，对对对。 看看吧， 看， 但是我不能给予任何承诺。I'll see what I can do, but I cannot promise anything。这句话生活中啊， 经常用。 大家一看刚才我们俩那情景啊，就能用上了。 对， 耶、yeah, ，别人说，哎，你不答应过我那什么吗？你说啊，看看吧啊。 It depends， 对吧？ 对， 其实那个咱们在电影当中经常会用到这样子的，哎，求求你了，给我做一点什么什么什么事情，然后那个人对此表示理解和认可。 父妈上节课刚刚教过我们，说什么话得说，看看吧，啊，看看再说。I'll see what I can do， 记得就这句话。 But I cannot promise anything。 对。但我不能把话说死了，我不能给予你任何承诺。 对， 就这个意思。 嗯， 所以你说 promise 怎么那个？不就是这么最常用吗？ 对对对。 哦，或者是那种，跟别人说悄悄话的时候 啊， 驸马 啊， 我把这事儿告诉你啊，你千万你保证不能告诉别人。 Yes, I promise。 就是这个， Promise not to tell anyone。Promise not to do something。Promise not to do and to tell anyone。Okay, I promise。 I promise。 对，英文中的 promise 说到就要做到，不能出尔反尔。 对， 不然你没有信用。 对，还是刚才咱们所说的那句话啊，要想得到重用，必须先有信用。啊， 对 啊，因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位置谁能做谁不能做，难道真的是由你的能力决定吗？除了能力相当以外，还有什么更重要呢？ 品德。 哎，其中的一个就是刚才金老所说这个 promise， 说到做到， 说到做到， 做人要有担当。 哎呦我的妈！拍电影对吧？就 做人要有担当， 就感觉吧，你那个被谁骗了，知道吗？然后在那儿吐槽，对个墙在那儿吐槽。同学们刷刷礼物吧，金老师够了，真的够了。 Bingo， 这个词儿就到这里吧。 好，差不多了啊。 Promise， 大家一定要会用，就生活中的两个小点就好。第一。随便吐露别人的秘密、不是什么好习惯， 不是好习惯、 不要去跟别人嚼耳根子， 没错。 第二，啥事儿别轻易承诺，万一你做不到呢？ 可不嘛， 只能说看看吧。 But I cannot promise anything, 是吧 I'll see what I can do.、我尽力吧、啊、看看吧看看再说。 那我就说 You should see to it that. 你务必得把这事儿给我办了。 发你就不教我们点好最后还到自己身上了吧。 还自己身上了可不嘛插自己身上 了。这啥事都办不了了大家都看看再说、你看看。 嗯这就是驸马。现在改名了不叫驸妈了、叫驸娘。 哎呦。 我就乡土怀旧派了，哥。 父 娘， 我可跟你说啊，我站在我们广电的角度，现在是禁娘令，你知道吗？你不要，你到时候饭碗都没了，好不好？ 哎、真是啊， 不要轻易透露自己的这些名字 啊。我们叫驸妈已经不错了，能网开一面。 哎，驸妈吧， 还能保住饭碗。 好，我知错就改啊，驸妈继续啊， 好，继续。Promise 说完了、啊，啥也不能保证。我们来看 promote。 Promote， 注意它的读音又变成了 promote。 嗯 ，promote。 嗯， 好，这个我们也学过。 嗯， 但是 嗯， 咋来的呢？ 啊，那咱快分析啊， 拼一拼啊。 对，这里的 mot 啊等于 mob 等于这个 mod 等等啊或 mov 啊，意思呢全都是动，行动的动这样的意思。所以大家看这个 promote 往哪儿动啊？往前动，是不是？往上升吧。 往前往上它都是一个意思 对 都是往好的 往好吧走 往那积极的 啊所以我们可以说促进经济的发展啊促进这个内需增长或者说哎呦喂这人又平步青云升职了 哎呀好啊 嗯都叫做 promote 哎 to help something to happen or develop 嗯 它重要的是有一个 develop 的意思 哎让它推动啊、 哎、推动向前发展 对没错 所以您看它那核心的意思还是向前 对那我们来看个例句哈说这是什么样的政策呢这是一个能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哎、 policies to promoteeconomic growth 这里 economic growth 啊就是经济增长那您看这里用的是一个 to do 的不定式结构做后置定语来修饰前面的 policies 对 嗯， 好再来看提高环保意识的运动 嗯、 啊，可以提高意识 嗯 a campaign 一个运动啊， 运动 to promote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issues 这个里面大家记一个表达就是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issues 啊，就是这个环保的意识那您看它不仅仅是提高什么经济增长它还能提高人的意识总之这种抽象的具象的都能够用 promote 来做 您就想那词儿 encourage、 encourage 也是一个鼓励向前向上的意思是不是 对对还有我们说的 foster 啊，都是那种促进的、这样的意思、对吧 然后呢、实际生活当中最实在的 啊 就是搞推销 啊，搞促销，对， 促销推销什么的 ，to make it more popular by advertising it or offering it at a special price 啊，不管呢是低价啊，还是用什么广告，反正促进它的销量了。 对，这乐队已经开始巡回宣传他们的新唱片。 嗯 ，The band has gone on tour to promote their new album。 这个里的 promote 啊，还是表示宣传。其实我们所谓的宣传啊，它就是一种促销。让这个东西卖得更好 更加的知道 哎，对没错 所以你说宣传自己你也可以是 promote 对不对 对、promotion promote 都是这个意思 这个词呢我们在这个超市里面哈，经常会见到它的一个介词加名词的短语 啊，那就是 on promotion 哎，对 那是个啥意思呢 哎，其实就是我们说到搞促销呢 所以大家只要看到这超市里有那个 promotion 赶紧过去抢去 嗯 不是说抢吧 嗯 过去瞅瞅去 哦瞅瞅对 过去看看 对对对不过在国外呢其实很多那种商场或超市哈它不打折就是你进去它所有的东西都打折就这种商场、 哎真好 对在美国一家商场叫做 Ross 啊这个商场里面呢它不仅仅价格很便宜它有个特点就是所有的东西摆的都特别乱让你就是感觉到就一进的大商场就是杂货店 找不着北、 对特别特别便宜啊、所以就是所有东西都 on promotion 嗯对说到这儿呢咱也就说同学们给我们提个台啊 嗯 那啥宣传下啊、 对 promotion 给咱们宣传是不是 对我们说自个儿好啊那不叫真的好您要是一说好这才叫真真的好呢 对大家每天无时无刻 无时不刻啊， 啊， 脑海里都要想到给 PK 台宣传宣传。 可不嘛，真心粉啊。 是吧，那电视上见不到我们打广告吧， 啊，没有。 地铁上也见不到我们吧， 啊， 公共汽车上也见不到吧。 都在咱心里呢。 对呀，所以就还拜托大家给我们口口相传一下了。 对，从您的这个心中啊走向您的口中，然后让 PK 台为大家所知。 哎，富妈今天的表现100分 啊， 到现在已经是我心中的满分了已经。 是吧， 嗯， 我发现多听您节目啊真练口才。 真好， 嗯，省得跟 sugar， 省得跟韩老师老 as, 老踩我。 As sweet as sugar， 哎，谢谢谢谢。 As sweet as sugar， 甜心是吧？ 下一个词， 哎呀妈 ，propose。 propose， 这里呢，大家注意啊，它有一个发音，后面的 s e 要发成 o z 什么 o 啊？ O's， 对对对 ，O's， 对对对 ，propose，propose 啊。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词根啊，很简单 ，P-O-S， 以前咱讲过，表示放。咱们刚才说那个介词儿，您还记得吗 ？Proposition， 对 ，proposition 也是那个 P-O-S 嘛，对吧？所以这个词 propose， 哎，一样，怎么放呢？我提前就放好，大家看看。当我遇到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我提前知道了一些做法、一些想法，我就提前的把它放好吧，告诉您，哎，使您别走弯路。 我就提前说出来，那我就提议了。 没错，所以 propose 就是意见呀、提议呀上的意思。 哎，就是提议、建议。 对，很简单，这次大家应该都只认识哈。 对， 嗯， 所以这个 propose 就是一种 suggest a plan, an idea for people to think about。And decided on. 哎，让大家更好的思考或做一些决策，提前的给您一个小的计划、想法等等。 哎，所以说比你看可大可小啊。 嗯， 政府建议修改表决制度。The government proposed changes to the voting system. 这里的 voting system 啊，就是我们说的表决制度啊，选举制度。所以你看，说建议修改一下，哎。那么所谓的修改就是改变，这个词的后面可以直接挂上名词做宾语， 嗯， 就是 proposed changes to the voting system。 对， 嗯， 或者直接口语里说，哎，你想提什么建议啊，你尽管说吧，嗯，What would you propose? What would you propose? 你想说啥事儿啊，想提什么意见啊， 我就是想提议吧，把这本书给 封了， 封了。She proposed that the book be banned。 这里是咱们以前英语知识给您讲过的一个虚拟语气，当 propose 做谓语引出由 that 连的一个小的宾语从句的时候，宾语从句当中的谓语动词必须使用 should do 或 should be 这样的结构 原型， 然后 should 是可以省略的， 哎， 啊，所以这块呢，嗯，应该是she proposed that the book should be banned， 然后 should 就删了， 对 啊，这块儿啊您听懂的在互动区打一个一二三，如果您没听懂可以再讲一遍，特重要。 接下来他的意思， 嗯， 那是生活中大家都得知道的， 快说说。 提议要不领个证儿吧。所以说专门指求婚这个单词叫 propose， 哦，哎，可不是吗，求婚也是个建议吗， 它就是一提议， 我建议我提 要不领个证儿吧。所以说专门指求婚这个单词叫 propose， 哦，哎，可不是吗，求婚也是个建议吗， 它就是一提议， 我建议我提议咱俩生活在一起吧， 哎，你看随便提个议吧， 嗯， 那我就简单的提个意见，简单的说两句，哎，领个证吧， 哦， 你看其实它的来源也很普通，嗯，是吧，它就是一个提议， 好，我说一句话啊，我向啊他向我求婚了。 She proposed to me， 啊，大家 女的像男的， 嗯， She proposed to me， 哎，这个和 marry 那个词是一样的， 嗯， 对吧，啊，所以您看这个里面 proposed to me 后面接介词 to 然后 to me， 对 to somebody 就好， 就向谁求婚了， 对对对对， 啊，其实我觉得呀，无关谁向谁求婚，对吧，哎，我有情你有意，无非就是你先说他先说， 那还不得谁先说呀， 那一块说呗，我跟你说那事儿，我也跟你说那事儿，我们一起说，我们在一起吧。 那您这个是， 嗯， 这是演电视剧吧？现在生活中恐怕不会这样啊，哦。 现在生活中哈，啊，可能也有什么什么情况都有，是吧？ 哎，反正大家呢，啊，就是说看缘分吧，嗯。 哎，您一定记住，三观正就在一起，三观不正，好好调整，调整不了。追求自己的 分道扬镳， 哎，就是这样的，是不是， 哎，富妈的给这个建议再说一遍，嗯，是什么， 啊， 是最终得什么，啊，得三观 三观正啊，正呢就在一块儿。 您说的三观正是三观符合吧？ 对， 三观合吧？ 三观合啊、 哦， 对对对，当然他也得是正的，是不是？你说那个吸毒，我也吸，那咱在一块儿，这不行是吧？爱国、爱党、爱家、爱自己的亲人朋友，对不对？努力工作，努力学习，好了，三观正，咱在一起。但其他的还有些个性等等，这些东西要是不好调，慢慢调。调的实在是不行了、 嗯、 咱就说也别耽误人家， 嗯， 对吧， 嗯 嗯 嗯，驸马给出了很多人生的切实的人生建议、 嗯、 咱都得好好听。 哎呦，大家不知道啊，晶晶老师频频点头啊， 对，我们这头点的跟那个波浪鼓似的， 波浪鼓是摇头好吗？ 我点头点的跟波浪鼓似的，好像人生第一次听到这些话， 第一次听啊， 这个觉得醍醐灌顶，唰一盆水倒在头上， 太虚伪了。那咱继续 proceed 吧啊！ 再笑，节目快笑完了。 是啊， 啊，下一个啊， 嗯， 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叫做 prospect。 prospect， 嗯，哟，这词儿啊，您一定熟。这里面的 S P E C T， 咱以前讲过好多遍了。 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看一看，看看再说吧。 对对对 ，spect， 哎。对，那我们再来看前面个 PRO 啊，您都知道表示向前了，所以您看我看到的是什么呀，是前方的一片景致，所以这个词就是前景。 An idea of what might or all or will happen in the future 啊，一定是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一些状况。 An exciting prospect 嗯，而且还挺有希望， 令人兴奋的前景、 啊、对，没错， 或者是那种可能性和希望。 嗯，我想和大家说的是，这个词在斯洛吉考过无数遍了，曾经已经出题啊，说呀，有一个女科学家，知道吧？她之前呢是在一家呀特别著名的医药公司工作，结果在她事业中期，就是还不错，稳步上升的时候，您猜怎么着？辞职了， 嗯， 跑到了这个加州伯克利大学去当了一名教授。为什么当教授呢？是因为啊，他在这个大学里面可以以他的兴趣来去从事他的研究，尽管他的这些研究可能没有一些未来的 economic prospect 前景， 哎，就经济上的前景，经济上的 return 可能没有，但是他在大学能按照自个儿的兴趣去做事情， 嗯， 然后考的就是这个，他为什么要离开高薪的工作？ 必须要认识这个单词儿， 嗯 ，prospect， 就算是不知道 ，spect 这个词根我们也讲过无数遍了， 可不， 就是看， 对， 向前看就是你前方能够看见的景色， 对， 景致、前景、 嗯、 可能性、希望，有可能争得半决赛权，可以的。 嗯嗯， 短期内有和平的可能，这个可能可以的。 哎，对，没错。 Prospect of peace 就是和平的可能、 嗯、 啊，所以我们也不要用什么 chance、opportunity、odds 这样的词，你用这个 prospect 的前景特好。 它仍然是讲 the possibility that something will happen。 嗯， 好， 还是一种可能性哈。 好，最后来看一个单词，叫做 provoke。 Provoke， 好，关键就在于这个 voke 是个什么意思？ 朋友们注意啊，像什么 vok 或者是 voc 等等啊，都跟这个声音、呼喊、叫唤相关。 Voice， 对 ，voi 也行。 那这变了一个 vok， 都成，它就 是 声音， 那也 是 声音啊，发声 啊，但这个声儿比较大一些。 那提前发声，喊在前面。 对，那你想想，我在你面前冲着你喊。您说会产生什么结果？ 有一种可能啊，就是人群当中总有一个走在最前面、呼声最高的人呗。 嗯， 那他就是在什么煽动？ 煽动， 他在激怒什么？他在引起、在挑起什么？ 没错，所以这个 provoke 啊非常形象，在人群的面前大声的呼喊，就是一种激怒或煽动。 对，所以这种引起、引发， 嗯， 我们看哈，文章旨在引发讨论， 嗯 ，The article was intended to provoke discussion。 那大家注意了，这个里面的 provoke discussion 啊，就是我们说的引发讨论。我们说这种 provoke discussion， 它不见得是一个不好的讨论， 对不对？ 对， 比如这个事情引起了争议啊，你看现在我们说哟，什么事情引起了大家广泛的讨论，哎，这是可以用 provoke 这个词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它仅仅是一个不好的词，它很中性。 哎，它有中性的意思，但是它也有那个挑衅激怒的意思。 没错，那你说我真的想说哈，这个引起了一个不好的，用哪个词？用 trigger。 哟，那个就是一触即发了， 一触即发了。所以这个词呢，大家要注意，得灵活使用。 好，同时。我们说乳制品可能会引起某些人的过敏反应。 嗯， 哟，您说这个引起， 嗯， 也可以用 provoke， 但也能用 promote， 因为它已经 caused a particular reaction 了。 对，没错。 Dairy products may provoke allergic reaction in some people。 嗯，这里的 allergic reactions 啊，就是咱说那个过敏反应。所以你看，它引起过敏反应，也可以用这个 provoke。 Provoke 啊、 嗯，好。 但你这个地方我改成 cause， 改成 trigger 都没问题了。 好， 嗯嗯、 来，我们来看他做那个比较消极的含义的时候哈、啊，挑衅激怒，说、 嗯、 哎，您说话可得小心了。他这个人啊，一惹就火，一惹就发火。 哟、嗯、 ，Be careful what you say。 您说那话的时候啊，得小心点儿。 He is easily provoked。 那您就注意吧。Provoked 啊，后面接 ed 以后作为形容词，就表示的是容易着急上火，就是我们说那个 short fused。 但你说他这个时候做那个，嗯、说他做被动也可以啊 ，he is provoked 啊，就是容易被激怒嘛， 啊，被激怒嘛， 对，所以你把这 easily provoked 啊替换成我们说 short fused， 就是那个。火特短，一点就着，脾气不好 ，short tempered， 就一点点就能把它激怒了， 哎，对对对， 就调脚了，就 对。其实我觉得哈，一定要注意自己行为的一种控制，对吧？你别好一点就着，这多可怕呀！ 要修养， 休养生息， 对，修养， 修养，对， 对，修养， 修养，嗯，人要有一个基本的素质在那哈， 别一说。就开黑呀、啊！ 所以咱大学里面第一门课不就叫做这个思想道德修养课嘛，是吧？ 对， 嗯， 是吧？所以、 嗯、 这个词语 provoke 它有比较负面的含义。 嗯嗯，今天呢、嗯、给您所讲的 P R O 啊，用了一小时就讲了几个词儿。 我觉得今天这一小时怎么过这么快啊？ 哎呀，我也觉得是哈， 太快了。 嗯， 那要怎样啊？又怎样？ 这个天儿聊得挺愉快的。 没事，最后咱们给大家把今天的单词朗读梳理梳理。 好。 PRO 表示提前在前。 Proceed 做动词前进。 Process 做名词过程做动词前进。 Prohibit 阻止禁止。 Promise 既可以做动词也可以做名词允许允诺。 Promote 表示的是促进晋升。 Propose 表示提议建议求婚。 Prospect 前景。 Provoke 激怒煽动。 嗯 嗯， 好，来我们来梳理一下今天学习的词根啊，见过的有 CEED、 哎，而且我们还学过 CESS CAD 等等，都表示走 CESS。 对，没错， CED 还有 CADCAS 都可以 ，CIS 记一下啊、 嗯。 还有就是 CAD， 对，没错。 CID 呢？ CID 有的时候还可以表示切这样的意思。 哦， 啊、 那是 CAD 对 ，CAD 啊，表示走的意思。 富妈的基本功纯熟的很啊、 嗯这不， 一点陷阱都下不去啊。 不能下，因为下多了就有抵抗力了。 基本功强的很、嗯，大家像富妈一样啊、 嗯， 练好基本功。 嗯。 Hibit 对这个 HIBIT 表示的是拿或拥有的意思。 MIS 也是一个老词根了，见过多次， 表示、啊、送的意思。 你联想它的意思是想念，对不对、 嗯、 想念是什么？把思念送去远方， 没错， MIS 送的意思、 嗯、还有 MOT 啊，大家注意，也可以表示这个 MOB 或 MOV 都行， 都是 意思是 动词大词动词。 哎，对对，没错没错， 因为它要 motivation， 它要动， 要动起来， 嗯、对，要动。 对 ，POS 也是老词根了。 老词根，哎，我都想起老酸奶了，老词根啊，就放的意思啊，嗯，